间，阁楼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他走在花园里沉思，突然间 disappear， 花儿总是他的保护色。甩了橘子柳橙汁，单纯的多喝水，梳洗了挑染的发丝，晒干了。 可以见你了，他说， 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She said， 等着花儿移动胭脂落落的呼吸被发现。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但那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走出花园，他穿着单纯的 T 恤。 幻想起了气氛安详的主歌，眼泪也不会再掉落。我把声音安稳的唱着每一个转折，心里的笑话都都已枯萎了。你在琴弦唱的歌，最近爱哪种风格？有没有听我这声音？听到会不会认得这首为你写的歌，还是在你耳朵一闪而过了？第一首情歌写的都是忐忑，声音要煽情的，还是最平凡的？究竟哪一首情歌才能感动你呢？我现在已不爱了，现在也没有痛过，只是偶尔会哼着第一首情歌。 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安全带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可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以上。 交警提示，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午后倾斜照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告终，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春流多少美丽，选择绝对不值得，不要一些或者中间，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切已结束，我也该走了。我选择绝对或者不要一些或者中间，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天已结束，我也该走了。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嗓音非常的有辨识度，他叫做迪克牛仔，他的声音带有磁性，看起来非常的沧桑，他的标志性的长发勾勒出他的脸庞，野性十足，他的音乐风格带有着很浓重的摇滚气息，一起来听到迪克牛仔带来爱有奇迹。 回到他那里，你不曾犹豫，当我看着你默默哭泣，才慢慢回忆，还是没勇气和你零距离，在朋友的领域才好说关系。第一次想抱着你，不忍你伤心，告诉你我比他更爱你，深爱你，能 的心。算我不是你唯一，别放弃，我懂得珍惜，只要你愿意，我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全世界只要和你一起，就算失去你自己也不可惜。 是最尖锐的

世上都能给对方安全感。当我们交换一颗心无妨，可以全校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还情相中，心一时来感冒发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快阴暗全被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 是夏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就是爱家人。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热爱家人的人心理健康指标非常平均，更有可能达到活过百岁的目标。这是因为热爱家人能让你产生对自己健康的责任感，同时多点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工作时间少些，能消除一些消极的想法和紧张情绪。开着车听着我们的歌，带着您的家人出去玩耍，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 站在雨中的我显得很狼狈，手中拿着红色的玫瑰，你拿手帕帮我擦干脸上的雨水，可是那却是我的眼泪。接过玫瑰你选择后退，你的微笑是那么疲惫，是不是我让你觉得很累，是不是我不懂得 千里，太多语言搁浅在心里，多少的回忆随着细雨在飘飞。你的笑容依旧那么美，我不相信爱一去不回。一双见证着我们伞下的陶醉，站在雨中的我显得很狼狈，手中拿着红色的玫瑰。你那手帕帮我擦到脸上的雨水，可是那却是我的眼泪。这朵玫瑰你选择后退，你的微笑是那么疲惫，是不是我让你觉得很累？是不是我不懂得谦卑，太多语言搁浅在心里，多少的回忆随着细雨在飘飞。笑容依旧那么美，我不相信爱一去不回。一瞬间见证着我们伞下的陶醉，好想抱着你，告诉你我心中的后悔。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太多语言搁浅在心里，多少的回忆随着细雨在飘飞。你的笑容依旧那么美，我不相信爱一去不回。雨水见证着我们伞下的陶醉， 只是你眼中的光。 真的想起放手后的辛苦，用心诚实分远远看你，不敢吐露心事，我的所有爱慕没有开始，已经结束。 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学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的爱的 一些痒，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爱船上，一点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沿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扎针将我送清溪湾，踩着薄暮走向雨飞远望的澎湖湾，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听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亲热恩章，还有一位老船长， 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人活得浑浑噩噩是没有态度的，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对。你可以不喜欢我说的话，不喜欢我的样子，不喜欢我的性格，不喜欢我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但请不要来指责我。没有按你喜欢的方式存在，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为你而准备的。这是我的一位好友的生活态度，不说认同或者不认同，我觉得至少生活有态度就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个人总有酒店，有一些些伤心，线拉上路线，只是变得好像叹息，望着远远的星星，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爱过又伤心，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记忆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爱过不伤心，不知今夜谁在你回忆，从此不怀疑，但是彼此都珍惜，一个人住了酒店，谢谢伤心，爱暗线拉上无限，只是变得好像叹息，望着远远的星星，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爱过不伤心，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记忆里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爱过不伤心，不知今夜谁在你怀里，从此不怀疑，当时彼此都珍惜，也许在梦里会不小心还清楚地看见我们的爱情，海浪浪捧在手心，爱过不伤心，从此我如此爱恋我自己，情多么美丽，爱过不伤心， 灰暗的天看不见蓝色，浑浊的夜没星星闪烁，沉默的人你在等什么？漂泊的人蜷缩在角落，孤独的灵魂无处藏身，陌生的影子盲目穿梭。原来我的难过无处可躲，我们到底看得像是什么，在这早已注定好的地方，虚情假意把每个人蛊惑，在面具下分岔的路口还有很多，致命的诱惑让我醒着，错误的结果对的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台下的观众跟期待的太多，灯光熄灭还剩下什么，一幕幕的场景轻轻掠过，我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在这早已注定好的结果，虚情假意把每个人蛊惑，在面具下等着冷漠的

自由被在爆炸之前，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自由被在爆炸之前，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

着铜板一枚，轻松坐着 Emma 线的地下铁。 张信哲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我过多的介绍。他浑身散发的特有的忧郁气质和疗伤唱法，不知道迷倒了多少的小妹妹和小姐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叫做《残念》。 四周闪闪的荧光，不觉世事的眼眶，记忆像眼前清灰的手臂有些摇晃，似乎倒流的时光，你我牵着手哼唱，我们红着脸庞张望，舞台如梦一样。流水的年华，那些悄悄话，去过的远仿佛远望，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你挥挥手，我能感受，当你为我叫的时候，或许我紧着肩膀，也是因 当时的承诺，我总无法猜透。 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不自己眺望，我知道不能忘。又传来熟悉的声音，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仿佛在告诉我走得太远，有没有忘记最初的相约。 送现金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三天四场抽奖，赢汽车使用大权，更有5%现金补贴，多重好礼等着您，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 恒业金行携手张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名义，钻石婚庆周，三枚克拉钻举办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没在人听，没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京城音乐吧， 你的 品味之选。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叫做《只爱陌生人》。这首歌似乎成为了王菲立场的一次标示，因为她的沉默，人们渴望能在专辑当中揣测她的内心世界，这是娱乐界向来喧宾夺主的不二法则。可是在夏天看来，作为一个音乐人，我们欣赏她的音乐就好了，何必去只爱陌生人。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的秒针，不爱吉他专门，我爱的比颜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 曲来自胡彦斌，叫做《男人 KTV》。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在于胡彦斌想用音乐表现从男孩到男人内心所经历的全部蜕变，以 K 歌的心情唱出男性压抑的心声。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难以言喻的心情故事，一起来听到胡彦斌带来《男人 KTV》。 行走在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燃你的伤心过去。 起风远去的回忆，说这念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当云歌声一起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我和你吻别唱出我的情节，能听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是必须那首歌是唱的在自己，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着念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哦，男人歌唱给谁来听，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 尊航携手张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亿钻石婚庆周，三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尊航，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幸福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心事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爱的外地 继续为你放送的这首歌曲让我想起了一个词汇，叫做天妒英才。阿桑是一位用心去歌唱的歌者，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他的离世也使华语乐坛失去了一个能让人心动的好声音。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阿桑，叫做我不想。 望着墙上的钟，时间不停转动，已经过多久，说再联络都没联络，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如果能习惯面对寂寞，我就不会那么的执着，还不停地说我不想再想你的笑容。我回头痛不痛，我的心在跳动，喊着说他要自由。我不想再想你的温柔，多温柔也不属于我，世界会帮助我换一个梦。 已经无处可逃，现在经过我能听到。 真实你是个 bad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礼貌 算不算是安好 你站在对面可要我裙摆快要燃烧 月光越来越少我们无处可逃 我是寂寞就是我要 有点疯有点坏这感觉有点奇怪但不怪你不爱我就是 Mr. Bad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礼貌 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我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